为何要到无法挽留，自由想起你的温柔，为我关怀，为我解忧，为我平添许多愁，在深夜 坐在额头，原来泪也会痛，倒流心中怎么麻醉也没有， 深呼吸一分钟，爱突然的刺中，你狠狠甩开我，沉默的手仿佛就剧终，草戒指在手中， 像句点的沉默。 明天 以后， 爱变成了问候， 爱不爱都痛， 因为我 最后你要自由，我的温柔要套在手中。 心中怎么麻醉也没有， 深呼吸一分钟，爱突然的刺痛，你狠狠甩开我，沉默的手仿佛就剧终，草戒指在手中， 像句点的沉默。 明天 以后， 爱变成了问候， 我的温柔要套在手中， 当最

北京时间15点整。 FM 九。